路加福音第五章。有一次，耶稣站在格乃撒勒湖边，群众涌到他前，要听天主的道理。他看见两只船在湖边停着，渔夫下了船，正在洗网。他上了其中一只属于西满的船，请他把船稍微划开，离开陆地。耶稣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群众。一讲完了，就对西满说：“划到深处去，撒你们的网，捕鱼吧。”西满回答说：“老师，我们已经整夜劳苦，毫无所获，但我要遵照你的话撒网。”他们照样办了，网了许多鱼，网险些破裂了。他们遂招呼别只船上的同伴来协助他们。他们来到，装满了两只船，以致船也几乎下沉。西满伯多禄一见这事，就跪伏在耶稣膝前说：“主，请你离开我，因为我是个罪人。”西满和同他一起的人，因了他们所捕的鱼，都惊骇起来。他的伙伴，即戴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若望，也一样惊骇。耶稣对西满说：“不要害怕，从今以后，你要做捕人的渔夫。”他们把船划到岸边，就舍弃一切，跟随了他。有一次，耶稣在一座城里，看，有一个遍体长癞的人。见了耶稣，就俯首致地，求他说：“主，你若愿意，就能洁净我。”耶稣便伸手抚摸他说：“我愿意，你洁净了吧。”癞病就立刻由他身上退去。耶稣切切嘱咐他，不要告诉别人，并说：“但要去叫司祭检验你，为你的洁净献上梅瑟所规定的，给他们当作证据。”他的名声更传扬开了，遂有许多人齐集来听教，并为治好自己的病症。耶稣却退入荒野中去祈祷。有一天，耶稣正在施教，几个法利赛人和法学士也在座，他们是从加利勒亚和犹太各乡村及耶路撒冷来的。上主的德能催迫他治病，看有人用床抬来一个患瘫痪症的人，设法把他抬进去，放在耶稣跟前，但因人众多不得其门而入，遂上了房顶，从瓦中间把他连的小床系到中间，正放在耶稣面前。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，就说：“人呐，你的罪赦了。”经师和法利赛人开始忖度说：“这人是谁，竟说亵渎话？除了天主一个外，谁能赦罪？”耶稣看透了他们的心思，就向他们说：“你们心里忖度什么呢？什么比较容易，是说你的罪赦了，或是说起来行走吧？但为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权赦罪，便对摊子说：我给你说，起来拿起你的小床回家去吧。”那人立刻在他们面前站了起来，拿着他躺过的小床赞颂着天主，回家去了。众人十分惊奇，并光荣天主，满怀恐惧说：“今天我们看见了出奇的事。”此后耶稣出去，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勒位在税官那里坐着，便对他说：“跟随我吧。”他便舍弃一切起来跟随了他。勒位在自己家中 为他摆设了盛筵，有许多税吏和其他的人与他们一同作席。法利赛人和他们的经师就愤愤不平，对他的门徒说：你们为什么同税吏和罪人一起吃喝？耶稣回答他们说：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，而是有病的人。我不是来召叫义人，而是召叫罪人悔改。他们又对他说：若翰的门徒屡次进食行祈祷，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，而你的门徒却又吃又喝。耶稣回答说：伴郎与新郎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们岂能叫他们进食？但日子将要来到，当新郎从他们中被劫去时，在那些日子他们就要进食了。他又对他们讲比喻说：没有人从新衣服上撕下一块做补丁，补在旧衣上的，不然新的撕破了，而且从新衣上撕下的补丁与旧的也不相称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入旧皮囊的，不然新酒要胀破皮囊，酒要流出来，皮囊也破了，但新酒应装入新囊。也没有人喝着陈酒愿意喝新酒的，因为他说还是陈的好。